来电狂想，由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鼓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白金影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于淼执导，张一白监制，佟大为、玛丽、霍思燕、乔山、田宇、戴乐乐、奚梦瑶领衔主演。该片根据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改编，于2018年12月2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来电狂想》是一部喜剧电影，主要讲述了七位好友聚餐时公开手机信息，暴露各自秘密的故事。画面呈现出不同情景的黑白图像，或是人群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或是坐在公园步道边休息的人群低头看着手机，又或者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人群扶着扶手低头看手机。越来越多的黑白画面闪现，无论是正在乘坐自动扶梯的人群，走在商业中心的人群，坐在饭店吃饭的人群，排队等车的人群，在医院看病的人群，他们无一不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机。突然间，那些在商业中心、在饭店、在地铁里、在车站的低头族们都抬起头，人们的目光从一幢高级办公大楼的底楼快速来到大楼顶层的露台，出现片名《来电狂想》四个大字。穿着一身西服套装、留着干练短发的笑笑手里握着手机，正站在顶层露台的边沿，看着高楼下的车流。笑笑的高跟鞋跟很细，踩在露台边沿的他有些站立不稳。笑笑闭上了眼睛，微微抬起一只脚，正要向前迈一步，突然手机响了。手机提示音阻止了笑笑的冲动行为，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果然微信群里好多消息。 知不知道啊，这也太慢了吧，这路不好走。笑笑，开会呢吧？你是自己来啊，还是带着那小两口一块来啊？ 笑笑快步走回办公大楼，吴小江开车带着妻子李楠正经历大堵车。 一会儿到他们家，别一直坐着不走。 不是，你往前上上不行？他看你半天了，你往前上上呗。 你说啥？ 我说一会儿到他们家，别一直坐着不走。 看什么老 你妈大儿子，我 不 放心。 上的吗？ 啊？ 啥？哎，那有个车位，快快快，媳妇儿，快下边站着点。 李楠穿着一条亮黄色连衣裙，急匆匆跑下车去路边站车位。 好，紧点。 什么？ 我爱你。爱我就去报警单。 贾迪驾驶摩托车载着白雪娇，聚会约在戴戴家。戴戴正将餐垫铺好在餐桌上，戴戴的老公文博正戴着头戴式耳机坐在沙发椅上听音乐。吴小江扛着吸管走在戴戴家楼下。 我说咋这么堵呢？这搁这儿办什么婚礼呀？啊，这不小区吗？这不是？ 好看。 哎，你们也刚到啊？ 哟， 来介绍一下。这是白雪娇，这是我发小吴小江，他老婆李楠。 嫂子好，小江哥好。 哎呀，你好。哎呀，这你新女朋友啊？ 未婚妻。 我说外边这么堵呢。 是啊，你说这婚礼整得太寒酸了，充其量5万块钱，太抠了。哎，你拉我，你驮我一下吧。 来，你上来， 来，上来。 吴小江假意要坐摩托车，贾迪嗖的一下开走了。文博和戴戴开门迎客。 哎，我说你们这是组团来的呀？ 来，给你介绍一下。 哎，起个，别介绍了。 你有病吧你？ 你没看着弄西瓜呢？你眼那样呢？ 这， 衣服， 新女朋友吧？ 是未婚妻，是不是？ 娇娇，文博老师带你去， 动画片得给他看。 李楠去卫生间给婆婆打电话， 别让他们玩 iPad， 对眼睛不好，早点睡。好嘞，妈，拜拜。 李楠收到一条微信，写的是 真心话大冒险，文博勾着贾迪的脖子凑近说话。 我说你这一直藏着掖着，这也太年轻了吧。 拿啤酒。 李楠回微信，我选择大冒险，对方回今晚敢不敢不穿内衣，李楠回滚。 这叫陈奕迅头发。 哎，你们说今天笑笑是一个人来还是两个人来？ 李楠回到客厅。 他会不会带那小狼狗啊？就小他六岁那个。 哎，那之前追他那法国老头呢？ 哎， 吃点枣，刚洗。 你说起这老头，我可想起来了，那法国老头啊，哎，请笑笑吃饭，俩小时上了12回厕所。我跟你说，下回笑笑再找，估计还得找我们这样身强体壮。 我说你这破嘴啊！ 来了。 笑笑到了。 小狼狗呢？ 代沟啊！ 今晚参加聚会的人都到齐了，夕阳余晖照在阳台上，文博坐在阳台正中间烤串，贾迪和未婚妻在阳台一侧的小沙发上你侬我侬，笑笑拿着红酒杯望向远处，吴小江、李楠和戴戴各站阳台一角看手机。 哎，我说各位啊，咱们这说好的把酒言欢呀，先把手机都撂下啊。 是啊，手机都快长手上了，你别什么 iPhone 8了，干脆出一个 iPhone 8上，全给你们装胳膊上。 咱再烤点菜吧，戴戴。 好，我帮你。 李楠跟着戴戴去到开放式厨房。 这椅子坐着太不得劲了，这花多少钱买的破玩意儿？我上屋里坐会儿啊。 帮我办个菜啊。 吴小江走到餐厅坐下，正好面对着厨房。 还紧张什么呀？小江吗？还紧张了吗？ 戴戴拍黄瓜，小江听到声音一哆嗦，正好被李楠看到。 你这是把他给吓的。你们心理医生是不是常常能看出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东西啊？你跟我说说。 你看他待的位置，他能看到所有人，可是所有人看不到他的手机屏幕。他是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扫视所有人的位置啊？尤其是你，是吧？ 戴戴轻笑了一下，李楠转身看小江，小江正盯着手机屏幕上，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的长发女子正在直播跳舞。 她现在正处于防御性肌紧张状态，这时候你要从他身边经过，他肯定有意无意地躲开你。还有拿手机的姿势也有问题，拇指搭在锁屏键上，只要你过去，他随时可以锁上手机。 李楠把青枣放到餐桌上，随后走回厨房，却突然半途转身。小江迅速锁屏并放下手机。 你晃啥在这儿？ 你搞什么？ 你都吃上了，你问我？ 李楠回到厨房， 肯定是有事儿。哎呦，干嘛这紧张呢？只要你们夫妻那方面和谐规律，没大事。那要是不和谐不规律呢？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呀，我这胡说八道呢，你当我是职业病？不许再拿老公做实验了啊！这人从不做实验，我都玩真的。 吴小江换到了茶几边，坐下继续看手机。李楠走过去，一屁股坐在小江的腿上。小江赶紧锁屏。 你干啥呀？这大热天的，这非得往一块靠啥呀？ 老公，我今天发了个朋友圈，你没看见吗？ 啥朋友圈啊？ 凑够30个赞送堂早教课，拿来给我点个赞。 我等会儿吧，等会儿给你点点。 等会儿就忘了，就截止到今天。 我想起来了。那七大姑八大姨啥的给你点都快100个赞了，你还差我这一个吗？你干啥呢？ 你看什么呢？ 公司财务报表。 看报表笑成那样。 挣钱了不让乐是吗？ 让我也乐乐。 不，我说你今天老想看我手机，你啥意思？你是谁教你的？你抽什么风啊？在这儿 不是抽风，是抽查。 李楠抢了手机就走，小江紧追其后。 李楠，你站！我没看过你手机吧？尊重我一下行不行？ 我手机给你，你随便看。 我才不愿意看你那破玩意儿呢，里边竟然一帮老娘们儿，有车老婆车。 你说谁老娘们儿呢？ 你是小姑娘啊？ 当然了。 你给我拿过来啊！ 哎，三阳，你几年这么把自己当野生的了？ 你再说一遍啊！ 哎哎，吴小江，你干嘛呀？手机给人看一眼，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大大方方的，赶紧的。 你有病啊？你手机咋不给他看呢？ 李楠，你看我手机吗？ 行了， 你给我拿过来，尊重，哎，你打尊重好不好？尊重。 大家都从阳台回到了餐桌， 不然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可没意思。 多吃啊， 李楠，你也别光看吴小江手机，你俩可以换着看。 亚迪，你这个提议太危险，你知道手机里藏了多少秘密？除了微信、短信、通话记录。还有转账记录、WiFi 连接记录、打车记录、点餐记录，我这还有电影票记录，上周六两张。这些记录会把你暴露得一干二净。 来，小林。 现在只有傻子才只看微信。 笑笑看到小江正忙着捂住手机屏，删除微信记录。 你是属鸭子的吧？面上看着风平浪静的，底下紧倒腾呢。 戴戴都给咱开头了，那咱今天晚上就玩这个吧，夫妻俩互相换手机看啊，拿手机。 那什么，你们先玩吧，我俩就先回家了，孩子还在家没人看着，走去吧。 坐。 你不说坐会儿就走吗？咱你这屁股还沉着了，你看，走吧，回家走。 坐这么长时间也没吃两口东西，怎么一说换手机你就着急回家呀？哎呀，看把你给虚的，你手机里到底藏多少秘密啊？不换手机不回家。 李楠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小江悻悻地坐回座位。 我虚什么呀？我虚啊！我手机里也能有什么秘密？媳妇儿，我说实话，我不让你看手机，最主要的原因是啥呀？这夫妻之间，咱们不应该有最基本的信任吗？不是？你再说了，我手机里能有啥秘密？媳妇儿，你愿意看，你现在就看，来， 给你打开，你看， 还有秘密。 李楠拿起手机， 回家慢慢。 小江急忙阻止。 非得在这制造这紧张的气氛，这么多人。你过来，你别不信，我跟你说啊，他们的手机里啊，肯定都有事儿。咱俩要是给人戳穿了，咱俩这不成罪人了吗？你说是不是？过来，走回家啊。哦，不吃。 不如这样吧，大家所有人把手机全放桌子上，从现在开始专心吃饭聊天，不管什么微信啊、电话呀、啊，一会儿大家都晒出来，这怎么样？ 别，这手机里边都是每个人的隐私啊，不合适啊，玩点别的。 李楠把自己的手机放进餐桌上的空盘子里， 好好吃个饭。 戴戴也忘了， 就是啊，好好吃饭多好啊。李楠，吴小江手机里要真没什么，回头你别追着不放啊。 嗯，哎，你把苹果拿出去干啥？ 手机？ 放什么手机啊？你装里头里啊？ 你干什么呀？ 不是，哪儿放手机？你说你 大家都说玩游戏，你干嘛呀你？ 不是，你手机不也得往这摆吗？合适吗？放手机？ 我拿呀。 贾迪放了个老年机。 哎，不是你那 iPhone 呢？嗯，怎么着？剧本没卖出去，当了。 哎，您能要点脸吗？你换这玩意儿是因为好删吧？ 完了，孩子。你完了， 不可能， 你被他给骗了。 我家宝宝可爱我了呢。 少，你们都被科技绑架了，懂吗？ 懂。 简迪这话有点道理，以前呢是说想要做上帝啊，只要控制了核弹头就行了，现在要想当上帝啊，得先从控制手机开始。 哎，对，这就是我下剧本要写的，得找一老外导演，最次也得弄来那样的。 一次人类在科技面前的敦刻尔克大逃亡。老板，女主能有你的名字吗？ 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一遍又一遍的写下你的名字。 贾迪顺势把白雪娇的手机放进了盘子。 现在这流氓脱别人衣服啊都不用手了， 那用什么呀？ 用嘴呀。 他是嫉妒 你强人对付流氓了，因为一般流氓都不冲他们耍流氓。 我这不行，我一会儿还有工作呢。 今儿咱就花间一壶酒等摇一宿，谁不去谈工作？ 贾迪强势的把笑笑手机也放进了盘子。 笑笑都撂了，你也赶紧啊。嗯，啊， 那就不好意思了，是吧？我就不跟你们玩什么幼稚的游戏，走吧，媳妇回家。 李楠朝小江翻了个白眼，小江只得把手机放进盘子。 这把玩到八点半啊。 贾迪嗑着瓜子对小江微笑，餐桌上的其他人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都把指纹密码解开，不许调静音，不许用飞行模式，信息一起看，电话开免提。 晚上6:35，直播女郎在屏幕前表演。 谢谢小江哥。 直播女郎又开始跳舞， 一个外卖小哥坐在路边吃饭。 网络提示您，您有新的订单。 外卖小哥骑车来到一家便利店。 你好，宝了吗？25号。谢谢。 李楠婆婆打电话，两个孩子在看电视。 啊，那个咱们一会儿用手机录就行，是吧？好。 一个高中男生在快餐店和文博女儿乔乔约会。便利店收银员边值班边用手机看电视剧。 喂，哎，白总，您好，您好。 白雪娇爸爸在酒店接到电话。 一台红色的，一台红色的，您什么时候来看看？ 到哪儿了？ 白雪娇前男友在西餐厅里发送微信语音，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前男友转过头笑了。 你都到了？ 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里一点男人的影子都没有。哎呦，还有快递。 笑笑妈拎着菜，边打电话边走进笑笑家。 我也想明白了，我也不想这么逼笑笑了啊。笑笑也是成年人了，嗯，只要她快乐就行。 这么年轻漂亮的，怎么可能是你女朋友呢？对吧？ 未婚妻。 订婚了？ 餐桌上，白雪娇笑着伸出左手。 哟，这是求婚戒指啊？ 嗯，好特别的款式啊，什么大牌的精华？ 我们家宝宝专门给我定制的，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钉子扎了我的车胎，我们才认识的。 啊，钉子？ 哎呦， 那大迪，你也是抠到份儿了。拿一钉子做戒指你就敢求婚啊？ 戒指什么做的都不重要，但在我心里这个戒指比10克拉的钻石还有意义呢。 他是不是跟你说这是丘比特的箭呀？ 那、啊、你怎么知道？ 嗯，贾迪他们家丘比特可厉害了，那什么都能当箭矢。对，贾迪， 那你可说呢，贾迪这招的屡试不爽。 来，咱共同祝愿贾迪跟娇娇幸福啊。 谢谢谢谢。 文博和笑笑坐到了阳台上。 大大，你没有很想看文博的手机啊？ 你可拉倒吧，你以为谁都是你啊？偷偷摸摸老想看我手机。人家大的是心理医生，人不用看，给人文博哎一催眠，文博啥都撂了。 找个男人姐妹多好啊，这抽烟呀伤肺。 男人伤心。 笑笑又吸了口烟。 大大，你叫我催眠吧。 哎，拉倒，你能学明白吗你？ 李楠伸手在小江面前晃悠。 碰着你了吗？你配合我。 配合啥？ 缩到脚趾头缝了。 嗯， 棉了啊。 你出轨了吗？ 你要没天聊就别聊啊。来边， 看着我。你要是出轨了，你是自宫还是自尽？ 李楠，你们家吴小江啊，就是只鹌鹑，你敞开笼子它也飞不了。 你才是鹌鹑呢！ 我以前嫁给你就觉得你是个鹌鹑，特别安全。现在仔细一想想，鹌鹑也可以到处下蛋呢。 男人啊，不能看太紧。 你看，我从来不看我们家宝宝，但是他心里眼里都只有我。 嗯，只有你， 是不是？ 嗯。 哎呦，来了！ 贾迪手机响了， 老肖去了。 哎，哎呀，第一个 放桌子上，大家一起看。 好。 李楠看到短信内容是想念你的身体。小江接过手机悄悄删除短信。 我看看。 白雪娇抢过贾迪的手机。 怎么没了呀？ 啊，没有吗？ 没有、啊、 我看也没有，你是不是给删了呀？ 欠费 啊。欠费那玩意儿删就删了吧，留着他干啥。 白雪娇打开贾迪收到的短信。 想念你的身体。 这号码没存过，不认识，这发错了吧？ 能给你发消息，那一定知道你用的是诺基亚。 我真不知道是谁，我骗你，我死这儿。 来电话了，给你接啊。 恩免提。 你谁呀、啊、你？你认识我吗？你给我瞎发短信，你说话呀、啊？不是你到底谁？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白天说吗？非得晚上我跟我女朋友，我跟我未婚妻吃饭呢？你说话呀、啊、你？哎，不说话。肯定是个骗子，得挂了。 那不行， 小迪，不要挂，我是你爸爸。 耍我！ 文博从阳台回来。 你这哪一个电话啊？是我工作电话，联系学校跟学生的。来，这是家。 不久，丫丫金，谢谢。 你居然怀疑我？ 没有怀疑你，没有。 文博，为了联系学生，单弄你手机，女学生吗？ 是 你。你现在越来越有那衣冠禽兽的范儿。哼什么？ 文博，你甭听他的， 他是嫉妒你。 你说什么呢？当人孩子面儿当阿姨的，你在这儿。再说了，咱这体格文模，我讲话了，我有没有把门的？ 哎呦，你快把那个耳朵捂严了啊！我跟你讲，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文博，哎，听说你收藏了一个艺术画册，走，咱们过去学习一下。 对，看画册。 什么画册？ 就上回你说那个艺术画册嘛，咱们在那儿聚会的时候，走，我去看看去。啊， 哎，还有没有身上藏着手机的？ 没了。 7:30，仨男人在里屋。 这都是印象派。 行，别印象。严，手机那事怎么弄？手机。 手机怎么了？游戏玩的不挺好的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你都使那破砖头手机，你还不歪呢你？ 哎，你们说怎么就，女人对男人的手机那么感兴趣，这男人对我们的手机，就一点都不好奇呢？ 我告诉你，你跟笑笑弄那个眼神我看见了，你就是想看你们家那大长腿手机。 一家女百家求，我得做到知己知彼。 两口子别搞得跟间谍似的啊！ 李楠是想知己知彼， 揣兜里是手机，扔桌子上就是手雷了。咱哥几个哪知道他们啥时候爆炸呀？ 我想趁他不在，就把他手机看了得了。 不行，不合适啊！别！ 我那手机没密码，现在放桌顶，不就跟我自己穿着开裆裤似的吗？ 你帮我打个掩护，我就瞅一眼。 咱别搞得跟男的似的，行吗？ 李楠拉着笑笑从阳台跑回餐桌。 哎，干啥呢？ 哎，戴戴和白雪娇分别坐在了李楠的两边，小江只能坐李楠对面。 这爱自己媳妇儿，爱不上了。 这枣甜吗？ 问你枣甜吗？ 你都吃一天了，你问我枣甜不甜？哎，你平时不吃枣吗？不是。 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看的正经画册吗？ 哎，艺术是用心感受的，跟快慢没关系。哈哈， 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几个是不是背着我们研究什么坏事来着？ 没有，我在给他们讲。我说婚姻中，夫妻会不自觉地形成 C 型人格和 P 型人格。C 呢，就是 children， 代表儿童，索取、任性。希望引起配偶注意的一方 ，P 呢就是 parents 家长，付出啊，忍耐啊，并且以此作为幸福的标准。 我肯定是 P 呀、啊，我比娇娇大那么多呢。 你还算 P 呀、啊？我才是 P 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人养活全家人，我是 P。 不，你们俩都比较孩子气，我才是这个家的家长，对女儿付出，对老婆忍耐，并且以此为幸福的标准。我才是 P 啊！ 行了啊，你们仨别争了，都是 P 行了吧？三个 P 怎么样？ 李楠突然拿起小江的手机，小江连忙站起来。 李楠，玩游戏你就好好玩，媳妇儿别闹。 老公，我困了，我想回家陪孩子睡觉。 小江围着餐桌追着李楠跑。 你还没到我这儿啊？我紧张什么？ 你们在我这儿啊？ 小江，给我。 小江， 来。 李楠，啊，你不是想看吴小江手机吗？这回咱们就让他脱光了，咱们一块儿看啊！ 走， 李楠从贾迪手上抢过小江的手机，藏在背后。 我跟你说，玩游戏你得好好玩，你不能不遵守规则。你们给我拿出来！ 哎，在我这儿呢啊，这儿。说好了，玩游戏都得规规矩矩的啊，谁都不能耍赖。 笑笑把手机放回盘子。 你看你笑，你看看你， 他们四个是一头的。 谁们四个一头的？ 不是， 你快给我坐啊！ 来吧， 玩游戏。 不行，这手不能动。 玩游戏你 玩游戏干嘛呀你 不行 你太辛苦了 你给我坐坏了 行回来 老公你别生气 那你坐那儿玩游戏不好好玩 来一块儿给小江压压惊 跟我压什么惊我又没什么事啊你 哎 我电话 哦还没别啊 妈 哟阿姨 妈 阿姨好 别闹了妈什么情况 刚才啊我帮你收一个快递你这里边放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绳子这是个手铐 我的天这 还有个鞭子 这也太洋气了 这好像还有火腿的 不用妈可能记错了回家我再跟你说啊挂了 哎笑笑 闭嘴 这没说什么呀 没说啥呀妹 知道你们俩没憋什么好屁今儿咱们没吃火锅啊别拿我开涮 谁说你干啥呀我们呢就是抱着个学习的态度哈、啊、想跟你探讨一下你是属于就是拿鞭子型的呀还是挨鞭子型的呀 我看你是没事找臭型的。 哎，你现在是不是有人了？ 肯定有人了。是 没有没有。 那不对，没有，你买鞭子干嘛呀？鞭子都是抽别人的，你是放牛还是放羊啊？ 滚！ 妈， 上次我家 笑笑朝小江扔了个零食，起身离开餐桌，往玻璃屏风后面走去。餐桌边的其他人继续热络的聊天捧杯。笑笑走远一些后，单手撑在玻璃屏风上，低头闭上眼睛深呼吸，随后转身，整个人颓废地靠在玻璃屏风上。 那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都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都活都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没有什么不解的难。 笑笑整理完情绪，重新走回餐桌，大家一起笑着闹着举起酒杯。 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 时间到了7:50， 又让我跳舞。OK。 直播女郎看到观众弹幕，再次开始表演性感舞蹈。门铃响了，直播女郎穿好外套去开门，门口是外卖小哥来送餐。 你好， 直播女郎把饭拿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孩。 你饿了吗？ 女郎给男孩喂饭。 姐姐先吃。 姐姐不饿，你先吃。 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 外卖小哥跑进一家餐厅取餐。 你好。 小哥骑着电瓶车送餐，在一段下坡路摔了一跤。 刚看到你跟边上转半天了，你是不是给别人送的？你取消订单吧。你有废话，那功夫你不早就给我送过来了吗？我他妈都饿了一个小时了，快点。 外卖小哥在地上坐了好久。 您好，请问是张女士吗？这里是美心医疗美容整形医院。对，提醒您该复查了。那我这边帮您约到周一的下午好吗？ 前台护士正给客户打电话。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哎，谁的？ 来电话了。 来了。 谁的呀？我的，我的。喂。 请问是戴女士吗？ 对对，是我。 您的床位已经安排好了，王大夫时间也空出来了。提醒您下周可以进行入院检查。 好好，那我们就约下周一好吧。 好的，那我给您预约到了周一上午，到时见。 好好，再见。 文博，戴子怎么了？ 哎呀，我没事儿，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儿。 没事儿，做手术玩啊。 姐姐，你要不要我爸爸给你介绍协和医院的专家？你联系联系。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不麻烦了。我特别小，小手术。 手术可不分大小，伤筋动骨还100天呢，更何况是要拉下点什么。 我这手术它不是拉点什么，它是添点什么。 添什么呀？ 我要去做隆胸手术。 哎呦喂，这得干一个了，这得。 我给大家讲个段子吧。哎，不管你什么态度，反正我支持啊。到了咱们这岁数，男人可以垂头丧气，女人必须抬头挺胸啊。有追求，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文盲吗？那是胸怀， 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那你还说我嫂子，别弄太大了。我这同学呀，身板子薄，滋几回鼻血就挺不住了。 讨厌。 哎，谁的？ 反正不是我的，反正。 不是我的， 又不是我的。 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啊，还说自己没事儿，这不是手机侠，我热了点小龙虾。 哟，还有小龙虾呢。 哎，小龙虾，娇娇最爱吃， 真不错。 戴戴，你为什么要隆胸啊？心理医生不都是让大家要自我认同的吗？ 我非常认同我自己爱臭美这毛病， 可是我，哎，我真觉得这假的它没有真的真实。我教你个招吧，啊，我在网上学的。哎， 你就拖着点儿。 李楠用小姜做示范。 对呀，都揉开了。 他都拖两年了，我没见到。 你放屁！ 我跟你说，哎，你们女人很奇怪，你没发现吗？你们为什么相信这脸越按摩越小，胸就越按摩越大呢？万一反着来了呢？ 还真是啊。 戴戴，你说你弄那么大晨跑的时候，咚 咚。哦。哎，这算老黄金装修吧？ 恭喜文博乔迁新居， 来。 哎，对，什么时候一起暖个房啊？ 我同意。 你们家的烦人。 小江摸着手腕上的手表，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啤酒是不是喝没了？ 嗯，刚才最后两瓶了。 那行，我去买点啤酒去。 哎，媳妇看着呢，拿手机干什么呀？ 你看不看？我拿手机，我微信支付啊，我没有现金。 老公， 李楠从小江的裤兜里摸出100块钱， 快去吧，我不看你手机。 我什么时候兜里有钱？ 哼，你放心，我帮你看着。 没事儿，你媳妇儿什么样人你还不清楚？ 你媳妇儿我还不知道，我媳妇儿能看我手机？我再说我啥事儿没有。 哎，小龙虾来了，来吃小龙虾。哇！ 小江求助身边的笑笑。 你去跟我拿啤酒去，走走，你帮帮我忙。 别到我家了，你们去吧。 不是，啊，咱俩出去顺便抽根烟，我没烟了，走。 小江和笑笑到了楼下，笑笑拿出烟。 来，我给你。 小江给笑笑点烟。 说吧，什么事儿啊？ 哎呀，还是我们笑笑冰雪，确实有个事儿求你。我在网上啊认识了个小姑娘。我俩呀，偶尔没事聊一下吧。 聊天啊，还是聊骚啊？ 二者皆而有之吧。我主要是啥呢？笑笑，她是个主播，我没事儿呢，就给她就发点就是什么，刷点飞机呀、啊，刷点跑车啥的。她作为回报呢，对我每天发点感性小礼物。 感性小礼物？ 性感小礼物。 每天都发呀， 每天都发。 几点钟啊？ 9点。 时间快到了，等着听响吧。 别呀，这是听啥响啊？ 小江和笑笑走进便利店。 笑笑，现在也就你能帮我了，咱俩手机是一模一样的，咱俩换换呗。 别闹了，我收一小姑娘性感小照片，我怎么解释啊？ 你就说阳光姐妹淘呗，人现在小姑娘家上厕所都手拉手的，你给你发个照片算啥呀？ 你说的那是小姑娘，有我这岁数手拉手上厕所的吗？丫头多大了？ 啊，那个17、18、9，20郎当岁吧。 笑笑拿起一堆零食， 呵，别告诉未成年啊。 那不能，那身材不像啊。 买单。 我来，我表现一下吧。今天我来，这些膨化食品、小食品啥都不要，就6瓶啤酒。 收银员扫码结账。 我这突然看不清楚了，这是几点呀？8点10分还是9点10分呢？ 都要，不健康也都要了。 笑笑先走出了便利店。 等会儿，这不要，这个也不要。 哎，不是你到底要不要啊？ 10， 开 15， 回来了啊！小龙虾还有吗？ 没有， 有 吃吧， 来，喝一个，先吃啊！ 来，啥不说，我干一个，今儿高兴，来。 你要干？ 干了 ！ 你干！刚才你没干，我干了。 你得陪我一个。 谁陪你？自己干。 行，那我干了啊。 谁陪一个？ 你不干你是孙子。 小香嘴里的啤酒笑喷了出来。 哎，电话。 真是亲媳妇。 我来。 咋想这么都是水？你给我拿张纸。 太累了。 谢谢。 小江。干嘛呢？ 看书呢。 真乖。自己想好了没有啊？那马斯莫到底是要总裁还是集体？ 看见没有？ 颜色呢？ 我就想要一个白色的，然后要一个顶配的，贵的，好不好？可是得赶在我生日前给我，行不行啊？不然你的宝贝女儿过生日就要没有生日礼物了。 放心，都给你交代好了。 嗯，么么哒，拜拜。 宝贝，你不喜欢红色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白色的更稳重，更适合你。嗯，以后你出去谈事可以开这台车，多帅。 白小娇，你过分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送我东西，我就是一小编剧，出门骑车不掉价。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们快结婚了，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 贾迪摸着白雪娇的脸， 宝贝，你记住，你的就是你的，我只要你是我的，其他我什么都不要。 那我一个意思， 只往上要， 要。 贾迪和娇娇亲了一口，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干嘛？ 他们要跟我们比心，要祝福我们。 爱你们，比心，谢谢。 哎，我说这孩子也是，长点心吧。 酒店里，白总挂了电话，回到卧室。 怎么了？ 酒店浴室里，一个穿着浴袍的年轻女子正往浴缸里撒花瓣。 我觉得那个车啊，红色比较适合你。 嗯，我觉得白色适合我。 No, 红色。 白色。 红色。 女子坐在白总身边，乖巧地点点头。 再给你开一瓶吧。 白鲸影业，不能讲。 这个电话就不用接了。 快接吧，你这铃声跟穿越了。 哎，小 小，哎，你这破手机不接电话干嘛使啊？当板砖啊？ 真不能接。 他今天为了跟我们聚会请了假了，跟制片。你说他现在要是接电话，不抓回去开会了？ 对，不接了。这都几点了，讲话了？这都快九点了，快九点了都啊！整得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就是咱的聚会，接什么接？ 惯的臭毛病是不是？ 嗯。 哎，不对，不是玩到八点半吗？咱撤了吧，媳妇。走。 要回你回去。把手机留下，我们接着玩。 那我不回去，我要走了，讲话了，好像我心里有鬼似的。 那你出啥汗呢？ 那你天哪，可算停了。我的，我闹表提醒我该吃药了。 今天鱼油咱也没吃呢。 大家纷纷离席拿东西。 宝贝，给我倒个水。 你干嘛呀？ 我吃美白丸。保持青春美丽。 小江趁机和笑笑对调了手机。 你都吃什么呀？ 维生素，你吃吗？这粒儿太大了，不好咽。 哎呀，你们这帮中年人啊，是不吃药丸就要丸啊！吃这么一大把，还能吃这东西吗？ 去， 啊！ 听说你用脑过度，你得来点这个。 这什么也补脑的， 新西兰牡蛎精华， 两瓶盖， 还能治疗男性脱发。 我这不补还供大于求呢。补了还不得长一脸毛变成一大猩猩啊。 你说实话，烫头发是为了显头发多吧？ 宝贝， 啊， 时间差不多了， 来了。嘿。 贾迪跟着娇娇单独去了隔壁房间， 失陪一下你们没有。 不是他说什么玩意儿？ 轻点轻点。 现在呢？现在好点没？ 好 点。这样呢？现在好了吧？ 哎， 李楠跑到隔壁房间看热闹。 吴小江，你看看人家。 什么？我看看人家？我天天我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看什么看？ 我的天！ 文博，干嘛呢？ 你看看人家， 干嘛呢？ 别捣乱。 贾迪正把娇娇扛在身上做深蹲。 加油！ 好。 棒棒的。 加油！ 好。 这个好了，这是。 再来， 不像你们，把药当饭吃。娇娇，就是我的药。 那你这药量不够啊！哎，你得扛吴小江啊！上。 哎，别！ 哎， 这， 我来吧。 你来什么来？ 小心我明灯啊！ 你尝尝我这个大药丸子怎么样？ 你把，来，把腿卸了。 不是卸了，你试试。我给你减轻点重量，我把药脱了，是吧？ 哎，吴小江，我们俩来，起来。 戴戴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了文博的裤子上，两人走回卧室更换。 你就不想问问我隆胸的事儿？ 我不想干预你的决定，自己注意安全吧。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咱们能不能像大家一样好好的？ 你真的觉得所有人过得都好吗？ 文博双手叉腰，对着镜子抬头转了转脖子。戴戴站在门口， 转过身背对着文博，呆呆的表情十分严肃。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咱们这游戏到这结束吧，我都困了，也没什么意思呀。 别，这电话才响了几个就不玩了。 我倒是同意，关键是你玩这手机，咱老盯着它，连串都没时间吃。哎，行， 你是不是心虚啊你？ 娇娇拿起贾迪的手机。 我不认识。 先生你好，我公司现推出一款新的理财产品，50000起。 不需要， 你那大板砖是不是拦截不了骚扰电话啊？ 谁的电话响了？ 贾迪仔细甄别了一下手机。 哎，这不笑笑手机吗？这怎么为什么不亮啊？ 这个。 娇娇把手机屏幕展示给大家看。 什么都没有啊。嗯。 啊？ 用户记粉吗？ 这不。 娇娇用自己的手机翻拍了屏幕。 哎，快快截屏。 不能截屏。截了屏对方就知道了。 陈老师，以你多年的美术从业者的经验，给段子这两颗是原装的吗？ 这胸劈的太大了，这都像屁股了，这什么情况 啊？啊，我看看。 笑笑接过手机，李楠也凑上去看。 笑笑，嗯 ，Oh my god， 这女孩是谁呀、 啊？这个呢，她是，她， 哎，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你们公司面试一帮小模特，然后他天天骚扰你，给你发裸照那小姑娘， 啊， 嗯， 对，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国际品牌，所以呢竞争也比较激烈。 你什么时候负责面试了？你不是做法务的吗？ 对呀、啊， 不是，你一个家庭妇女，你问人家那么大公司的行情干啥？你会呀、啊？你过来上这桌来来。 那既然他要推销自己，干嘛还要搞什么月后祭坟啊？你怕泄露出去啊？这些丫头心眼多着呢， 这就叫安全意识。人家网络多厉害， 泄露什么呀？图都 P 成那样了，走马路上你能认出来啊？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搁这瞎叭叭？你见过人家？你知道人家真的假的呀？你还看看 这话说的，我要将你见过呀？嗯，要不这样，你见过吗？这种女孩，你帮我见一见，就是卸了妆之后，这妞漂不漂亮？ 我不看，你给我拿走。 我 不看，我告诉你，我有李楠就已经足够了。我觉得我的媳妇儿，化妆不化妆？都那么漂亮， 你这不是一句废话吗？来吧，郭小江，为了你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是不是应该自己吹一瓶 啊？ 哎，你要不吹，就代表你刚才说的是假话。 赔你一杯， 我不用赔。既然大家性质这么好，来， 掌声不停，我不停。 小江拿起一瓶啤酒，直接往嘴里灌。 可以啊。 行啊，小江。 爆炸了吗？这？ 来。 谁的？ 谁手机？ 我的。 哎，别自己看啊！ 小江尴尬的拿起笑笑的手机。 妈竟然问我，说问我我在哪儿呢？ 马婷是谁呀、啊？ 不是马婷，那是个外国名，叫 Martin， 应该是个男的，翻译成中文就是马丁。还是外国人 呢，听着不像是个外国人吧？感觉是包装了英文名的外企打工仔。我爸公司光 Sara 就6个， 这确实是外企客户，外企客户。 什么客户啊？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上来就问你在呢？ 老马想跟我做个生意，然后呢，我俩唠的都非常好了，已经快签合同了。完了，他老板出来把这事给否了，老马就觉得这事特对不起我，隔三差五的就老想请我吃饭。然后就发信息老问我在哪儿，老马听讲哪门不成仁义在嘛，是不是？人家挺好。 嗯，那你给人回一个。 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像这种假客气的微信，就不用回。 回一个吧，别耽误了生意。 那我回一个就是，饭后联系吧，是吧？我回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说我们这么多人坐着呢，然后你给人回微信，然后你一句我一句跟人聊着，我们几个大人小耳的跟人看着，不合适吧？ 就是 来，这生意呀、啊、 李楠拍了一下小江胳膊。 对， 我觉得就算是客户的话， 笑笑一把抢过手机， 也有下班的时间吧，你得让人家休息休息，对吧？我在家。 笑笑， 李楠拿回手机。 我们家的生意跟你那工作真不一样。吴小江就是给他儿子赚奶粉钱，哪分什么上班下班呢？ 我实在不用，我回一点吧，是吧？回一点。 笑笑抢过手机放回餐桌上，小江擦了擦额头的汗。 说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多好啊，下班以后谁也别想找咱们，啊？现在呢？微信都变成办公工具了。在吗？干嘛呢？最近好吗？还有这种，你干嘛呢？你在哪儿呢？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我在哪儿呢？我下班了，知道吗？什么叫一个微信？我下班了，你一微信叫我就得出现是吗？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是吗？什么玩意儿？ 笑笑突然站起来，离开餐桌往屏风后走去。Martin 坐在办公桌前放下手机，一个年轻女子正不安地坐在沙发上。女子反复拿起手机又放下，面前的茶几上放了好几只显示两条杠的验孕棒。刚才催外卖的男青年正带着放大镜伏在桌前打磨工艺品。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什么时候还钱呀？哎，躲着我就不用还钱了是吧？ 年轻女子一边拨打手机，一边不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电话始终没有接通。办公桌前的 Martin 拿起空水杯看了一眼，无心工作，再次拿起手机。 谁手机响？ 我的。广告。 广告。 广告短信。哼哼，跟你们玩个好玩的。Siri。请读一下这条短信。 你收到了来自加10600。 还有这功能呢？ 618最近发来的信息，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大家都敬老，社会更美好。天堂养老院，让你与上帝做邻居。 天堂养老院，这起的什么名啊？谁能把自己爸妈送天堂去啊？ 我去 啊， 跟天使做朋友呢还。 吴小江脸色一沉，放下碗筷，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李楠主动想用勺子喂一口水果给小江，被小江用手挡开了。 我问问你，是想把谁给弄天堂上去啊？嗯？ 笑笑夹了一筷子菜给李楠。 我那天就陪佳佳去看的。 你是不是早看我妈有点碍眼了？ 小江，人家李楠没这意思。 哎，你直接给他整死多好啊！ 哎，哪说啊？ 哎，你看什么养老院？你直接给埋坟地多好啊！ 你说 什么呢，吴小江？ 不是，你们知道哈，红哥，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哥俩给养大的，正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哐让我给送养老院去了，这不大逆不道吗？啊？你说是不是？ 是的，啊！ 我跟娇娇结婚以后，我亲妈亲爸后妈后爸加上他爸妈，那是六口人啊。 八口。 怎么八口？ 我也有后爸后妈。啊！ 要不咱们老了都去养老院吧，咱们每天就玩这游戏。 你啊，那几个爹妈，你愿意给放养老院你就放养老院去，没人愿意给你玩这个破游戏，听见没？ 吴小江，你。 李楠跟在小江身后往隔壁房间走。 哎，干嘛呀这是？没事儿，你这么多年脾气一点没变，什么毛病？广告的事儿， 谁家的脾气？ 啊，两口子吵吵架挺正常的。像我跟文博，我们都好多年没吵过架了。 小迪，咱俩过去呗， 干点活怎么了？啊？ 行了，小江，少说两句吧啊！ 你天天窝沙发里吹着空调追着剧。你左一层精华，右一层乳液的，你往脸上抹腻子。 不是人家打扮漂漂亮亮，不是给你看的吗？ 不是那个事儿。还有啊，你今天买个包，明天你买双鞋，是我在外面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回来的。 哎， 拿我干什么呀？我能怎么着他？ 坐下， 给他立。 李楠跑回餐厅。 哎，我告诉你，李楠，你呀也就跟我吧，你住个31厅，你要离了我，你就住下水道去吧你。 你这话说的过了啊。 两口子吵架说这么狠的话呢，这将来都是雷，我告诉你。 你就知道喝酒，喝喝喝，你好不容易哎盼着今儿，我跟赌博一样，今儿应该没喝回来了， 就坐在沙发上拿那个手机定定的就在那看看看，我想让你看我一眼，就多看我一眼，就那么难吗？跟给你上刑一样。 看哪儿呢？你气成什么样了？ 就是啊，他老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吗？我要是不在乎他，我天天吃那么多牡蛎精华干什么呀？ 哎， 这吃的我现在这出汗都是海鲜味儿，没那么严重啊。 我小江，我还告诉你，要不咱俩就换换。你带孩子，你孝敬你妈，我出去工作，我觉得比现在过得还能更好呢。 李楠怎么着我都同意，但是千万就不能给我妈送养老院去，这是我的底线。 我都没想到这日子怎么过成现在的样子。 行了，差不多行了，给点台阶啊。 对， 娘气儿没消，你冲我来，你冲我来也行。 行行行，冲你来干嘛？不惯了这毛病。来什么？ 贾迪朝小江眨眼睛示意。 你说李楠，咱这一天日子过得行，你说你也不用天天的去起早贪黑的挤地铁挤公交，是不是？对，还骑什么破电动车满哪晃悠。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有俩糟钱，你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了？ 你算哪门子劳动人民呢？ 我怎么不算劳动人民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那都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对呀、啊、哟，你码字的功夫没见着，但你这软饭硬吃的本事倒是看出来了，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直接弄出一辆玛莎拉蒂来。 娇娇， 嘿， 告诉你爸，那车必须买红色的。还有，你以后不准送我东西。 哎呀，不送就不送呗，不要生气嘛。 娇娇赶紧过来拉走贾迪。 什么玩意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你能说真话呀你？他让我往他那儿转了吗？不是， 吴小强，我告诉你啊，你养家不容易，这我们都知道，对吧，李楠？啊，但是养家。不光是往家里拿钱，你得拿出点时间来，不能让人家李楠一个人在家忙活，对不对，小江？ 是，我有毛病。 小江伸长脖子往餐厅方向瞧，想看看李楠的反应。餐厅里一片沉寂，大家都低着头。两位公证人带着公文包来到小江家，小江妈妈开门。 小王，你们好。 你好啊，关爷。 哎，快请进，快请进。你看这个时间啊，把你们给约过来。 没事没事，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哎，好嘞，咱们开始啊。小王，你容我去换个衣裳。 哎，行。 小江妈妈坐在摄像机前讲话。 在我死后，无论我儿子吴小江还是儿媳妇李楠，当时的婚姻状况如何？这套房子的继承人都是我的儿媳妇李楠，她的身份证号。看见这视频的时候，你们老妈已经不在了。儿子，你这个脾气啊特别急，你得跟楠楠好好说话。楠楠，这些年你说这个家张罗完老的张罗小的真是不容易，我呢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我就这套房子了，我把这套房子留给你，也算妈谢谢你这么多年为这家的付出吧。 直播女郎一边陪坐在轮椅上的弟弟看电视，一边给弟弟按摩双腿。外卖小哥拿着餐盒在走廊里一路狂奔，并按下门铃，门开了。 哥，您别生气，我刚才摔了一跤。 你等会儿。 刚才催外卖的男青年走回里屋，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矿泉水，走回门口递给外卖小哥。 拿着呀，谢谢啊。 外卖小哥从楼上下来，沿着楼梯快走到一楼的时候，突然放慢脚步，在台阶坐了下来，打开那瓶矿泉水，一口气喝下半瓶。他把水瓶放在身旁，左手臂上挂着安全帽，右手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拨通了微信视频。 老爸。 哎，爸爸，看爸爸在那儿呢。 叫爸爸。 老公，等咱们儿子再大点啊，我跟你一起送外卖去，我陪着你。 行啊，到时候我好好挣钱，咱租一大房子。 这跟你说的。你看，你听到爸爸说了吗？ 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要接单呢啊。 那你路上骑车慢点啊。 嗯，好。 这是吴先生订的外卖。 啊，辛苦了啊。 没事。 小哥把外卖送到了文博家。笑笑、李楠和戴戴都站在阳台上看楼下正举办婚礼。文博拉着小江去阳台。 戴戴，这样。 文博把小江往李楠身边推。 这也不知道谁，这张罗大夏天的搁这吃烤肉，这玩意儿夏天吃多上火呀，整的火气那么大。刚才态度不太好，别生气了啊。 那李楠，你看小江也道歉了是吧？ 他心不诚。 别生气了，你实在不行啊，你给我送养老院去得了呗。 你去屠宰场吧。 上什么屠宰场？上屠宰场啊？ 行行，没事儿没事儿啊。 来，快快快，小冷把鞋穿上来。 你在家跟吴小江是天天练是吗？ 法大。 嘿，小蝶，这可是人小江对你投来的友谊的橄榄枝啊，都是你爱吃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吧， 来吧，雅蝶，圆不圆没了的了啊！ 就是， 这都是我和李楠来之前订的，那可能是堵车的，送的晚了点。你看看，这是你最爱吃的金钱肉。 哎呦，小江真有心啊！ 金钱肉是什么呀？你们怎么没吃过？好不好吃？ 这金钱肉是驴的宝贝。 我不知道，反正你是我的大宝贝。哎呀！ 大宝贝儿啊，贾迪是个大宝贝儿， 咱趁着楼下这热闹劲儿啊，咱一块儿拍个合影吧。 来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李 楠，来跟这儿啊， 吴小江啊，你呀、啊， 大宝贝，来吧，你拍， 来我来拍， 怎么的、啊？ 来大宝贝儿来， 都在里面吗？ 用来拍照的手机弹出在吗的消息。 哎，给人回一个， 过会儿回吧，拍完照回。 别呀、啊，万一有急事呢？ 不能有急事，有急事打110啊！ 谁呀，这么磨叽啊？快点呗！ 前男友啊？ 前男友的微信你还留啊？ 这有什么呀？谁还没几个前任？ 拍照片，拍照片吧， 来吧， 好，先拍。 茄子， 一二。 屏幕上又弹出了"我想做爱"的文字消息。 哎，小蝶， 来呀， 小蝶。 贾迪，你干嘛去、啊？ 贾迪气得掉头就走。 你穿鞋穿袜子的，你干啥？ 他最近交了个新的女朋友，然后他想跟他上床，觉得不太好，他就让我给参谋参谋。 你们俩够团结的啊！你前男友交了个新女朋友，你跟你商量什么时候上床、啊？ 其实他真的挺单纯的。 单纯什么呀？大半夜发微信还说要做爱，单纯吗？你把鞋给我。 你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贾迪。姓女的发错了呢， 对呀、啊、 她就是想发一个我要做菜，少发了个词呢，不合理， 是不合理， 不是， 那先给我， 不，你听我说， 你谁跟谁分的手呀？ 我跟他提的分手，其实他人挺好的，就是太粘人了， 这确实也是太粘人了，就分了手了，没事找你瞎聊什么， 是不是？ 不，你这、哎、你们俩要真没事的话啊，你别在中间传话，你把电话拨过去，让贾迪直接跟他对话不就完了？ 对对对对， 行吗？好， 娇娇拨通了电话， 啥情况啊你？ 喂， 是我， 娇娇，你说我怎么办啊？我们已经第六次约会了。我能不能得寸进尺一下啊？ 我跟你说了不行，这不是第几次的问题。 你们在一起才两个礼拜，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特别轻浮，不尊重别人。 我是真心喜欢他，可我越是和他在一起，我越控制不住自己。 那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就更得控制你自己了。我觉得人都是真心换真心的，你起码得等个一个月之后吧。 一个月？ 行吧。哎，对了，你和你那才子怎么样了？你们俩也真心换真心啊？ 挺好的啊，忙着呢，不跟你说了。 行了，没事了， 走吧， 走吧， 你走吧，你走吧，才子，来， 别鞋。 哎呦，砸我脚了！你 什么臭脾气？ 娇娇，娇娇，娇娇，娇娇， 娇娇拎起包要走，贾迪赶紧堵在门口。 娇娇，你生我气了？ 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 我不高兴不是因为他半夜给你发微信，我是因为他居然跟你叫娇娇。 他们不都叫我娇娇吗？有什么问题吗？ 娇娇， 我们都叫娇娇， 都叫娇娇呀、啊、怎么了？ 娇娇， 你说叫娇娇能一样吗？反正他叫就不行，我受不了。 前男友就不能当朋友了吗？ 对前任就是清明节烧树香的情分，那些藕断丝连的 都是想死灰复燃，娇娇你要小心啊。 你看你小江叔叔从来就没有个前任的烦恼。 以前分手呢删个电话号码大家也就成陌生人了，你说现在删电话号删微信删支付宝删照片，这些你全删完了，人家在网上还能翻出东西吗？ 这年代想跟谁老死不相往来确实是太难了。 怎么跟前任相处是门艺术啊， 都前任了还相处个屁。 娇娇前男友挂了电话，重新走回约会的餐桌。年轻女子焦虑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前台小护士被主任训斥， 不好好工作就知道讲电话。 我男朋友他在英国念书，他这会儿刚下课，我一天也就这么一会儿能跟他说话。 聊吧，我男朋友那会儿要是有智能电话就好了。 文博女儿乔乔把头靠在高中男生的肩上。 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吧。 你想干嘛？ 你给你妈打一电话，说，就说今天晚上咱们同学聚会，怕回去晚了不安全。 乔乔放下手机，看了一眼旁边的男生，沉思了一会儿，给文博拨了个电话。此时已是晚上9:56了。文博手机上跳出小美女来电。 女学生吧， 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吧。 乔乔， 哟，咱闺女。 乔乔，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那个，我妈在旁边吗？ 不在。 爸，今晚我能住同学家吗？ 几个人呢？ 好几个同学呢。 那都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男女都有。 沈宁是不是在呢？ 男生一屋女生一屋。 戴戴示意文博把手机给他，文博挡开了戴戴伸过来的手。 乔乔，你现在 面对的是你人生中的一条必经之路， 但是不管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爸爸都支持你，爸爸也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管以后你面对什么困难， 都记得有爸爸在。 爸你真好，不像我妈老钉贼似的盯着我，要不是您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她在我房间装了摄像头，还没事就查我手机定位。 不不，你妈那是为你好啊，她怕你出事儿。 她才会出事儿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 乔乔，你跟同学好好玩啊，注意安全，早点回家啊。哎，这孩子不省心呢。 乔乔刚才说 不是你们俩、啊、 吵架了，我说今天话那么少呢。 来来来来来，不是吵架，离婚肯定挂嘴边上了，是不是？那肯定让孩子听见了，不能误导乔乔，你不能让他认为你们俩已经离婚了。 文博他们俩离婚的事，文博跟我说了，就是为了买房。 咱家什么时候要买房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文博喝了一口白酒。 哎呦，嫂子。不好意思啊，你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买房这事儿，所以， 笑笑和戴戴互相碰了碰酒杯，两人都一饮而尽，餐桌上一片沉默。 宝贝，我上洗手间。 贾迪离席去了洗手间。 真离婚了？ 贾迪手机响了。 那个骚扰电话， 骚扰电话。 嗯， 哎，闲着没事调戏调戏他啊。来， 先生，你在餐厅里面介绍一下自己吗？刚才你朋友在身边吧？ 贾迪从厕所狂奔回餐桌，小江挂断电话。 你给挂了，啊？你这不是让娇娇误会我吗？ 怎么的呀？娜娜， 拨回去，拨回去啊！ 贾迪从小江手里接过手机。 哎，怎么断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再骚扰我了。 不是，是你让我。 我让你适可而止，你听不懂人话吗？你装腔推销电话有意思吗？就算我接你电话了，你觉得我会见你吗？今儿我干脆把话跟你说明白了，省得你不死心。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女朋友，是我未婚妻。我马上就有老婆的人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了。死了这条心吧，咱俩不可能。 贾迪恶狠狠地挂断电话。 都是我不好， 遇到你太晚了。如果能早点遇到你，就不会在错的人身上耽误时间，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信任了。对不起，对不起，宝贝，我刚才因为你前男友叫你娇娇，跟你发脾气了，你理解我的心情了吧？ 嗯。 我不光介意你的前任，我也介意我的前任。这么多年，找一个不是你，找一个不是你，再找一个还不是你。答应我，只有我们两个，再也不能受到别人的干扰，好吗？ 娇娇站在贾迪的面前，满眼是泪。贾迪和娇娇拥抱在了一起。 哎呦喂！ 哎呦，娇娇，你太可爱了，快快 快，谢谢。 还是你有眼光，找男人就得找情商高的，这样会幸福一辈子。 记得谁呢？ 啊？ 手机铃响，显示 Martin 来电。 这老马跟你多大买卖啊？怎么没完没了的骚扰你？ 不能接，这个不能惯的臭毛病。不是。 哎，我看看到底多大的生意！ 你别给接 了。李楠按下接听键。 怎么着？你还不理我了？ 哎呦，可不可以现实一点？如果你觉得不满足，你可以跟我讲条件吗？ 是。 咱们在一起如果 很开心，我离婚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总是这么一副状态，有意思吗？睡都睡了，能不能别再装了？你叫的声音再大，能有什么用？ 李楠呆住了，餐桌上的其他人也一时不知所措。 老马喝多了，甭搭理他。来来来来来，咱喝酒来。 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啊，我想起来了，那天那个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差点跟旁边那桌干起来，然后我一嗓子，哎呦， 别骗了，他说的是喝酒的事吗？ 我明白了。我可明白了，他三番五次的，哎，找我喝酒。 明白。 那你答应他了？ 我没，这不一直躲着他呢吗？媳妇，我能答应他？我天天没事，你们都知道，去看看，看看美女小主播啥的，我还看。 Martin 又发来了一条微信语音。 公司可是有人看到我们一起进的酒店啊。 笑笑刚想开口揭穿，小江抢过话茬。 其实那天我喝多了，我喝多了那天。 然后呢？ 嗯， 几次？ 一次，一次。 李楠起身离开座位。 我说你的手机怕人看呢，你藏得够深的呀。 别给我废话啊！ 上大学那会儿，你没事拉我洗澡，还非要给我搓背，说比老头搓得干净，还不花钱。 他什么时候？ 不是，这事儿我也是才刚刚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他是可以理解的。 你还理解？ 李楠拿剪刀指着小江。 生完孩子以后，你就再也不碰我了。 不是， 怪不得在我之前。你一个女朋友都没有交过。 媳妇儿，我男朋友我也没交过。我告诉你吧，这事儿就是为了咱家生意。那天我确实也是喝多了，你以为我愿意呢？ 那你叫什么叫？ 我心疼。 小江先是不动声色地摁住想要站起来说话的笑笑，自己站了起来，又在说完一席话后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餐桌上所有人都一时语塞，代代捂住了自己的嘴。贾迪握紧了娇娇的手，李楠看着众人的反应，缓缓放下了手里的剪刀。笑笑僵硬地坐在椅子上，脑海里都是某天喝醉酒后被 Martin 摁在床上欺负的画面。贾迪按下接听键， 开免提。 喂， 哎，贾老师 啊，你哪位啊？ 张弛啊。 我上次给您定做那个戒指您还满意吧？ 还行，挺好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那个哥，我上次跟您说那个做古装道具的事儿，您看 您得帮我在剧组里边搭个线儿啊。我这有什么都能做呀，古代的、现代的、高仿的。上次给您做那对宝格丽的耳环，专柜都验不出来。 行行，我 知道了，知道了，我这还有事儿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什么宝格丽耳环？ 我给你那个订那个戒指的时候顺便买的。 顺便买的 啊？ 我又没耳洞，顺便买什么耳环啊？ 我送你肯定不能送高仿的了。 那你给谁的？ 制片人，制片人，这人家请我写剧本，这不得跟人意思意思？ 贾迪扭过头不看娇娇，小酌了一口酒。娇娇若有所思，拿起了自己的手机，翻看起微信朋友圈。果不其然，娇娇打开闺蜜的朋友圈，找到不久前闺蜜发的一张自拍照，照片里的闺蜜正戴着一对宝格丽耳环。娇娇拿起贾迪的手机， 百金影业。 对对对， 我顺便给你问问。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耳环他喜不喜欢？ 不是，还催稿子呢。你刚才咱俩不说好了，就抓我走了。你咋了？你接了，回头人该让我那个。 迪哥， 我怀孕了。 你在哪儿呢？你快回来！我想要见你一面，商量商量该怎么办。我现在心里特别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恭喜你啊！你们不是要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吗？这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王立彤，你什么时候当上制片人了？ 娇娇。 王立彤慌忙挂断电话。娇娇瞪着贾迪， 娇娇，听我说，娇娇， 你可以啊，兄弟， 娇娇，听我跟你说，娇娇，娇，你听我跟你说， 李楠担心的跟在娇娇身后， 娇娇， 娇娇关上了厕所门，贾迪敲门。贾迪单手撑着厕所门低下了头，厕所里李楠陪在娇娇身边，娇娇靠在门后拨通了闺蜜王丽彤的电话。 王丽彤，是我。 你倒是挺能耐呀，你吃我的喝我的，现在还睡我男人了，你还要不要一点脸？是谁天天跟个狗一样围在我身边？ 文博、小江、笑笑和戴戴都跟到了厕所门口。贾迪回头看到大家都表情复杂地看着自己。 我告诉你，这事儿没这么容易完，你给我等着。 娇娇挂了电话，脸上露出决然又愤恨的表情。李楠默默走到一边，坐在马桶盖上。楼下来了一辆面包车，从车里下来好几个人，拿着棍子把本就简易的露天婚礼现场给砸了。戴戴和文博站在阳台上，戴戴看到了楼下的闹剧，他转过头一脸失望地对着文博： 我们已经离婚了，为什么不能分开？ 乔乔他还小，再说你妈妈一直身体不好，我爸他又刚刚做了手术，这个节骨眼怎么能跟…… 戴戴看向阳台外，文博背对着他： 在你眼里我是一个错误的妻子，在乔乔眼里我是一个错误的母亲，咱们家所有问题都是我的错，可我到底错在哪儿了？ 文博默默地低下了头。餐厅里，小江一个人低头坐在餐桌边，李楠的手机响了， 小江拿起手机，他向左右看了看，发现没有人注意，便顺势打开了李楠的手机浏览起来。小江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厕所里，李楠坐在马桶盖上，娇娇坐在地上。 李楠，开门。我。 小江敲门，李楠起身开门。 你穿内衣了吗？你穿内衣了吗？ 小江拿着李楠的手机在李楠眼前晃了晃。 我根本我都不认识他，我们就是一起玩游戏的 CP。 CP 玩游戏？玩啥游戏不穿内衣啊？是让你回血还是能增加你攻击力啊？ 就是开开玩笑。 开玩笑？你咋不跟他开玩笑呢？啊，你跟他说，你问问他想不想过来。 我想教你够了，我们从来都不打电话的，关系仅限游戏，而且人家有家，管得也很严。 我送，他有家你没有，你以为你是单身呢？拿过来，来，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你们不穿衣服玩的什么游戏。来，说，接。 李楠给对方拨打了微信语音，对方接听了。 没想到，你居然给我打电话了。 戴戴赶紧过来解围。 对不起，是因为太好奇了。 是我今天发的内容太过分了吗？ 没有，这只是一个游戏。 你的声音跟我想的不一样。咱们不是说过不打电话的吗？你又和老公吵架了。以后别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不方便。 对不起，那游戏里见吧。 戴戴挂断电话，李楠拉了拉小江的衣袖，小江甩开了自己的手臂，转头直直地看向李楠。 你穿内衣了吗？ 他不是打电话了吗？他，我们不认识呀，你应该能听出来啊，我们都没有打过电话的。 我没问你打电话，我问你穿内衣了吗？ 我们就是打游戏，你有完没完呀，吴小江？ 别问我，我在问你。 李楠两只手抓着自己的裙摆，正准备掀开裙子展示内衣，小江一把抓紧了李楠的两只手。李楠微微啜泣，双手发抖，把头扭向一边，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小江紧紧握住李楠的双手，也低下了头。李楠终于还是忍不住哭了，他松开了衣裙，双手握住小江的一只手，整个人靠在了小江的身上。娇娇在厕所里对着镜子重新涂了口红，她一脸冷酷地走出厕所。娇娇径直从厕所门口直接走到大门口，她把贾迪的手机放在门口的椅子上，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出了门。贾迪则双手抱在脑后，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娇娇离开。王立彤收到娇娇短信，内容是：把孩子打了，我给你钱。小江说： 贾迪，你不去追着娇娇去？ 追个屁！你别闲吃萝卜淡操心的了，管好你们自己家的事儿。 什么叫我先吃萝卜淡操心？我这好心好意的让你去追你家那傻白甜，你怎么还跟我？ 你好心好意，刚才要不是你一次一次接电话，娇娇能走啊？ 这游戏不是你上了玩的吗？你不就是想看人家傻白甜的手机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贾迪，你从小啊就喜欢吃软饭，今天得到报应了吧？这个就是你的下场，玩现了。 我有这本事，我有这张脸，别说了，试试。 哎，脸，说到脸，这说得好。我告诉你，我也有脸，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要脸，你不要脸。 你 不 要脸了，你 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为了生活，你是为了虚荣，为了表现自己。啥？玛莎拉蒂红的白都没有了吧？七个快件都 是。是红的白的我都没有，那我也没有绿的。 什么绿的？说什么玩意儿绿的？ 空场，空场，空场啊！ 贾迪， 怎么的？ 滚！ 你 滚！ 我 他妈今天拿酒瓶 来，拿什么都过呀你！啊！你看看你的为人，你怎么对待这些女孩的啊？我为人怎么了？我像你似的，你影帝，你都离婚了，你演什么呀你？你到底因为什么离婚啊？因为女模特还是因为女学生？笑笑，她离婚不是因为你吧？跟你没关系吧？啊！ 你他妈是疯狗啊！ 我他妈就是疯了！你有地位，你有钱，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上，我他妈有个屁呀、啊！ 他妈我早就不想活了，哎，弄死我！哎， 你老实点。 贾迪拿酒瓶要自残，小江和文博阻止。 你站起来呀！ 贾迪的酒瓶砸破了自己的头。 我小迪啊，你给我玩真格了是吧？ 你自己碰，你别搁这上这碰瓷了啊！是你自己抢的，你自己你打死自己！你干嘛？你干什么你啊？ 跟你没有啊！ 你干什么？ 笑笑举起被自己砸成两截的酒瓶， 这东西也得这么使、 哎、 炸的。我想你先来， 不 来拿出来，往这炸，一扎一个准，滋滋满墙血，多解气啊！扎呀，扎呀！刚才不挺牛的吗？这会儿怎么怂了？啊？从上学到现在，十几年了吧？什么时候急过呀？什么难听的话没说过？今儿为什么呀？ 就因为一破手机是吗？ 三个男人呆呆地站在原地，笑笑走回餐桌边，拿回自己的手机。 这玩意儿人家发明它的时候吧，说是能够沟通方便，增进感情。现在可不好。哎，有那么上瘾吗？而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连上厕所都攥着呢。你说朋友之间想吃个饭，好久不见聊聊天吧，结果呢，所有人坐那儿低着头看手机，没一个人说话。最可笑的，两口子躺在被窝里，你宁可玩手机，你都不看他一眼。这什么呀？成了你的长期饭票，吃软饭的工具，对吗？ 面对气势汹汹的笑笑，小江扭头走开。贾迪抬头看天花板，笑笑走到文博面前。 为什么呀？为什么喜欢戴着个面具，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 贾迪默默地转过身，把头扭向一边。 有劲吗？ 文博站在笑笑面前，直直地看着笑笑，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沮丧。沉默片刻，笑笑捧着自己的手机，走向餐厅的另一边。 我也一样。以前我以为这东西能在事业上成为帮我披荆斩棘的斧子，可结果呢？它现在成了一把刀子。扎在我心里。 韩总，我可没强迫你啊，你喝多了。 笑笑再次回忆起那天晚上自己躺在床上， Martin 拍下自己不雅照片的场景。 我现在把它拔出来，拔出来让你们看清楚。 眼看着笑笑说着说着情绪不对，笑笑身后的三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笑笑拿起手机拨通了 Martin 的电话。此时 Martin 刚刚下班，正走在空旷的马路上。 Martin 拿出手机接听电话。 想明白了 Martin，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会再怕你，我不会辞职。 哇，火气这么大，我送你的礼物不喜欢吗？听你这口气还要告我，什么理由？强奸吗？ 那你也没有证据啊。 法院见。 笑笑打电话的时候开了扬声器，听到电话内容的好友们一时都呆住了。笑笑拿上背包离开文博家。笑笑走到楼下，看到来时楼下还布置得好好的婚礼现场，现在已经被砸了个稀烂。 吴静停下了脚步，驻足沉思。婚礼现场的纱帘被风吹得凌乱飘动，四周挂的彩灯还亮着，地上铺着简易的地毯，地毯上是东倒西歪的椅子和七零八落的花束。笑笑取出香烟，点上了一支，吸了两口，随后把烟盒扔在地上。 媳妇儿，回家。 小江去门口换上鞋子，李楠赶紧拿好餐桌上自己和小江的两部手机，跟在小江身后离开了文博家。两人下楼后，小江忍不住边走边叨叨： 我一天天的我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怎么的了我玩个手机啊？我累得跟孙子似的，我啥也没干呢。 你倒是跟我说呀，我可以安慰你啊。 不是，我那不是看你带孩子累吗？啊，不是不想给你添堵吗？ 你挺仗义的呀，为了笑笑这么死撑着。 哎，我就实话跟你说吧，要是你朋友遇到这种事儿，你是不是也得挺身而出啊？是不是发现我特爷们儿特可爱啊？ 怎么的呀？ 那我现在给你道个歉呗，你也少看看手机，多看看我呗。 得嘞，那你也别玩游戏整的 CP 了，合适了吗？我告诉你，这不是事儿。 什么叫不是事儿？今儿这误会要是闹大了，你就回家后悔去吧。 李楠，我跟你说啊，以后我每天盯着你，让你知道什么叫爱的凝视。我告诉你， 拉倒吧你，还爱的凝视？你先找代驾。 贾迪下楼看到站在婚礼现场发呆的笑笑，主动走到笑笑身边。 哎，贾迪，你那剧本里有没有那种身患绝症横尸街头的角色呀？有的话留着啊。 怎么？ 把那孙子名字告诉你，把他给我写死。 我哭了。哎，你那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我觉得人家娇娇真的挺好的，我就没弄明白你为什么跟她闺蜜搅和到一块儿啊。 我也没搞明白。 那说实话， 我跟她闺蜜在一起，我觉得不用装，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正在下班路上的 Martin 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迎面走来两个穿着短裙的姑娘。 Martin 用手机偷拍了姑娘的大长腿，却在回味照片的时候被大货车撞了个正着。戴戴坐在床沿边，床上放着两本相册，戴戴正用手机翻拍相册里女儿乔乔小时候的照片。整理完毕后，戴戴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走出卧室，看到等在门口的文博。 我撑不下去了，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文博看了看戴戴，侧身站到一旁，让出一条道。戴戴从文博面前走过，戴戴背着包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家。文博始终站在原地，直到目送戴戴离开。戴戴在楼下遇见了笑笑和贾迪，三个人相视一笑。贾迪叫住戴戴： 戴戴。 贾迪向戴戴竖起了大拇指，戴戴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走远了。贾迪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笑笑， 笑笑抿着嘴笑了，贾迪也无奈地笑了笑。远处开来一辆跑车，司机载着娇娇开到贾迪面前。娇娇披散着头发下车，走向贾迪。 告诉我是谁当初跟老娘说喜欢小白兔的，老娘都答应你，什么都给你，你就做出这种事情来，知道你这叫什么吗？给脸不要脸。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从今天开始，你一心一意的和我在一起，这些事情我全部都可以一笔勾销。剧本写的再烂，我都让我爸给你投。 贾迪抿着嘴眨了眨眼睛，低下了头。 对不起。 娇娇捋了捋头发，坐回跑车，跑车从贾迪面前呼啸而去。贾迪掏出手机给王丽彤打电话的同时，贾迪也看到了跑车后面又开来了一辆小轿车，有五个手持棍子的流氓从小轿车里走下来，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王丽彤接通了电话。 喂，这孩子确实是我的。 废话， 我这人你是了解的，养活自己都费劲的。但是如果你肯帮忙，我们俩一起养活这孩子，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我 送你耳环是假的，真的也太贵了，但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贾迪挂断手机，朝几个流氓的方向走去。几个流氓斜着眼倚靠在轿车车身上，轿车的前置车灯开得敞亮，灯光异常刺眼。贾迪走着走着突然加速跑起来，流氓们也举起手里的棍子朝着贾迪的方向冲去。戴戴坐在计程车上，计程车在路口遇到红灯停下，戴戴看向窗外，刚巧看到女儿乔乔和男生沈宁推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戴戴想要叫住乔乔，但乔乔和沈宁骑上车走了，戴戴只能目送着两人离去的身影。乔乔往前骑行了一段路后，在路边停下了车，沈宁跟在后面也停了下来，默默注视着乔乔。乔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犹豫了好一会儿，发出了一条微信语音。戴戴在计程车里收到了乔乔发来的微信语音，戴戴有一丝丝的意外，他打开了微信语音。 妈，我回家了。 戴戴关掉了手机屏幕，露出释然的表情。计程车在夜色中飞驰而去。万家灯火的晚上，向大楼的每扇窗户里望去，人们都发生着或多或少和手机相关的事，有人在分享手机里的照片，有人在看手机里的菜谱，有人在用手机开会，有人在用手机忙着工作，有人正抱着孩子用手机和家人视频，有人在煲电话粥，有人在用手机给家人拍照，有人在与朋友们聚会后一起合影。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大家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手机。每一个亮灯的窗户里都有一段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正片到此告一段落，片尾播放了一些和手机相关的影像，比如老旧的手机里保存的短信和老歌，刚领到结婚证的年轻夫妻拿着手机自拍，农民工用手机看世界杯。 妈妈，我收到叔叔阿姨们的礼物，很开心，我很想你，你快点回来吧。 晚间新闻报道了美国一个4岁女孩报警救妈妈和弟弟，温州文城民房坍塌，现场被埋人员电话求助，120电话指导心肺复苏，为抢救赢得时间。运动会跑步比赛结束后，记者采访非洲运动员保罗，并与他的家人电话连线。电话里，保罗的母亲远在非洲，却非常担心保罗的身体是否能够支撑高强度的比赛，保罗也流下了思念的泪水。边防战士给妻子打电话，说明自己又要出任务了，还安慰妻子家里的二胎宝宝会有人照顾。汶川地震的视频画面， 这是在北川县，援救人员呢救出了一个孩子， 结果呢，救出孩子的时候呢，发现他的母亲呢已经是死了。随行的医生打开被子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到这个襁褓里。这个手机屏幕上呢，发现了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记着，我爱你。” 汶川地震后，灾民通过电话跟外界报平安。汶川当地摆了很多个免费电话的小摊。由于居民楼发生火灾，巡逻民警罗庆峰第一时间冲进火场。由于火势凶猛，在救人间隙拨通妻子电话，女儿用手机记下陪护车祸母亲的日记，老师用手机进行课堂直播。非典期间，人们靠手机传递情感。奥运冠军吴静玉打电话告诉妈妈自己赢了比赛。跨年时，边防战士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春运上车前，最幸福的信息是等我到家。每年回家都用手机拍摄一张全家福。电影最后还有一个彩蛋，重现文博、戴戴、小江、李楠、贾迪、娇娇和笑笑在餐厅聚餐的场景，大家一起碰杯，一片欢声笑语。 哎， 你 干什么？我跟你说， 快点，你到我家约多久啊？ 我这不嗑瓜子呢吗？ 哎，八点半啊？ 啥八点半？ 怎么样啊？我这剧本创作也不错吧？ 一场手机引发的血案，保证电影一散场，男观众进男厕所，女观众进女厕所，都掏出手机，哗哗哗的删东西。 来吧，咱一块玩会这游戏啊！ 帮我充充 气。来，快快快快，把手机都放里头。 小江摆了摆手， 你看，都没人搭理，是不是？你玩吗？你看人不玩， 你玩吗？ 人也不玩。我告诉你，你玩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跟你玩，是因为我们手机里啥事都没有。你就不一定了吧， 你敢玩吗？说你呢。 所有人都转过头对着镜头举杯，向观众微笑发问，全片到此结束。本片无障碍解说词撰稿沈颖文，审稿韩颖，解说吴君庆。上海光影之声无障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感谢您的欣赏。